现在时间11:07，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12点的名医央叩节目，我是诗伟。刚我在跟旁边这位医师，我们在聊生意，希望小小声的没有透露出商业机密出去。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朋友早。 好，今天呢早上呢，冷烘呢，外面正在下雨哦，所以非常适合我讲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主题。同时呢，也非常欢迎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呢98新闻台，这个也看得到今天名医央叩的现场直播了。今天我们除了在空中放送之外呢，我们也空中放送自己，这句话好老。 好像 对不起，那个对面的音控也笑得太明显了。我们除了在空中广播之外呢，也会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哦，非常欢迎你上 YouTube 搜寻98新闻台，就可以看得到名医央叩的直播了。在现场呢还有我们非常帅气的黄千耀医师，听说你是师大阿翔是不是？号角响起的阿翔， 有人说很像，有人说有点像。 来，大家赶快上你上，大家赶快上 YouTube 留言一下，看到我们会上号角响起的那个阿翔。我本来一点都没有觉得，但是被他们一讲之后，我现在每次 越看越像。 对，怎么会这样？但我看过他本人，他比你瘦超多的，他超瘦的，他应该因为黄千耀医师，我看他很像黄千翔，黄千耀医师有在健身啦，对，那个阿翔没有啦，所以他可能比较瘦一点点，对对对，哈，好，那如果觉得有那个想看师大阿翔的，请上 YouTube 搜寻98新闻台。好，今天呢，其实早上我看中央气象局的那个预报的时候呢，说降雨几率是 30%， 晚上降雨几率是 20%， 然后我就想说哎呀，不用特别提醒大家出门要带伞了。没有想到呢，我7:30走出电台的时候开始下起毛毛雨，一直到现在呢雨势都不大，但是呢一直都断断续续的在下雨啊。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觉得家里面呢又潮湿又闷，甚至你会发现说哎，你穿了球鞋或你穿了皮鞋，它虽然呢出门的时候没有被雨完全的浸湿，但是一点点的湿气似乎就渗透到了你的袜子，甚至渗透到了你的脚底。这时大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产生香港脚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聊的是有关于香港脚。聊完了香港脚之后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灰指甲，因为灰指甲应该算是香港脚的最高级版本嘛，对不对？ 就是邻居了，他们的 邻居吗？是最高级版本吗？最能对付的， 一个在脚上嘛，所以就是邻居 了。OK， 好，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这是我个人偏见吗？还是为什么年轻人都好发香港脚，老年人都好发灰指甲？ OK， 其实它这个还真的有点关系，因为很多的灰指甲它一开始都是香港脚。其实为什么我们说灰指甲跟香港脚它是邻居？因为它的原因，它的成因就是霉菌，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发霉。那我们的指甲其实是蛮硬的东西，我们剪过指甲就知道。那相对起来，我们的皮肤就是脚的皮肤，它是比较软，所以呢，在霉菌要长上去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在软的地方先开始。 也就是它会先在脚缝间的那一些皮肤，它先滋生。 对 对, 对，所以一开始常常都是香港脚。那香港脚久了以后，这些霉菌慢慢的长到指甲上面，好，所以这是一个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那当然也有少数的人，他就是直接长灰指甲，但是相对起来比较少了。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会经过一段香港脚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我以为是因为老人家他的抵抗能力比较差，比较弱一点点，所以他的霉菌就很容易会长到指甲上面变成灰指甲。 对，当然 那年轻人稍微抵抗力强一点，所以他就只有香港脚反复的发作。 其实还是有一点关系，就是抵抗力比较差，包括说年纪大，然后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这个血液循环比较不好，那当然他相对起来比年轻人，比这些抵抗力好的人要容易有不管是灰指甲或者是香港脚。那再来就是灰指甲，他的这个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看出他的症状。香港脚有的很快哦，他一两个礼拜开始就会有人觉得不舒服，会开始想要去看医生。但是灰指甲常常都是拖着拖着，有一天终于觉得我好像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但是回想起来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经很久了。所以老人家可能一方面他自己也比较不会去注意，或者是他当然年纪大，整个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很多老人家他会觉得他自己有 灰指甲的问题。 嗯，好，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香港脚跟灰指甲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彻底的断根跟治疗哦。尤其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呢，大家呢常常呢都会去碰到的一些潮湿啊、闷热啊的环境，一旦下雨的时候呢，香港脚跟灰指甲就特别容易会产生了。它产生的几个必要的条件，或者是比较容易会产生香港脚灰指甲的人，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刚灰指甲你已经有讲到了，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人、血液循环不好的病人、抵抗能力比较低下的人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年轻的族群呢？ 对，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湿气， 嗯， 好，就是霉菌嘛。因为我们刚提到说，香港脚跟灰指甲它都是霉菌造成的。 嗯， 那我们家里其实常常都有发霉的状况啊，比如说。吃的东西，面包啦，橘子啦，你有时候放着放着， 橘子， 对， 我现在拿到橘子都会屁股上面看一下， 什么绿绿的， 对，白的白的白的白的，然后我一看到上面，我跟你讲，它就算只长在表皮，我还是就不会吃那颗橘子。 对，就我想就不用那么勉强， 因为我很怕那菌丝往下面长。 没错， 对。 哦，那还有呢，衣服其实也常常会啊，有时候放一个冬天，然后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它就发霉了。 像那个今天我上节目我穿的是皮。 对，皮衣很容易， 但是皮衣其实非常难保养。它的皮衣的部分最害怕的就是会发霉， 对， 而且你然后看起来这样子是干的，对不对？但是可能放进衣橱，然后再拿出来一季之后，你就发现说，哎，怎么有一些白白的地方这样子， 对对对， 那就是发霉了。 没错，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这么多东西会发霉，那我们的皮肤。一样也会发霉。好，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一定是不干净或是脏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啊，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橘子你放着，橘子也没有脏啊，但是它也就是发霉了。好，所以我想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说并不需要把这个毛病好像把它给污名化，说有香港脚就一定是怎么样，我觉得不需要，这个有时候真的是运气啦。那 哦，你的意思是说，不用说，你有香港脚，你好脏哦，你卫生习惯一定很不好。 对对对， 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他真的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去碰到了霉菌， 没错， 就很像是你运气不好去碰到了流行性感冒病毒一样， 没错，就是这样， 这样子而已，并不代表他一定很肮脏。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碰到，比如说这爸爸在家里有香港脚，会不会在家里被排挤？ 嗯， 那妈妈也说这个很脏，小朋友也说很脏， 睡觉前洗完澡再上床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很可怜，但是其实没这么回事啦，就是说。这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嘛。 嗯。 那我们刚讲这个湿气齁，那为什么脚很容易会有霉菌，很容易得香港脚？ 嗯。 第一个，我们总是要穿鞋子穿袜子。 嗯。齁， 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长时间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们走路啊，这个活动一定会流汗。 嗯。 齁，那脚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流汗的地方。 嗯。 那经过流汗又闷住， 嗯， 所以很容易它的湿气在里面累积，那就后来就发霉了， 嗯，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 那自己有脚汗的人不就更容易有香港脚了吗？ 没错，所以脚汗也是一个容易会引起香港脚的问题。 好辛苦哦。 对 ，OK， 好。 所以我们要让香港脚不要常常复发，或者说，我们要预防香港脚的话，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脚能够干爽。 嗯， 那怎么样干爽呢？如果 干爽之前要先讲一下香港脚的症状，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呢不晓得说到底香港脚的症状应该是长什么样子。而且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健康检查？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关叫做一般生理检查，就是医师会问你一些那个观察你的眼睛啊，观察一下你的鼻子啊，然后甚至叫你把脚底抬起来给他看一下，这就是他在检查你的脚底有没有长癣，有没有长香港脚、 嗯。 但是香港脚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样子呢？麻烦大家可以去 Google， 因为我本来今天要印出来给大家看，但因为觉得太恶心了，我自己都不想看，所以我就没有印出来了。 是，对，其实香港脚就不是一个很美观的那个。 好发在哪个部位？ 那香港脚当然就是脚啦齁，但是最常见就是在脚趾缝。 嗯， 脚趾缝因为它相对起来又更闷又更不透气嘛。 嗯， 那香港脚其实有很多种齁，就很多的病友他会说我脚没有痒， 嗯， 为什么是香港脚？ 嗯， 或者他说我脚会痒齁，为什么是香港脚？齁，所以第一个香港脚不一定会痒。 哦， 对，那第二个香港脚不一定会臭。好，不一定会臭，你会臭也不见得有香港脚。对，所以香港脚它必须是一个整体的检查，甚至在一些很特别的案例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再去把那个脚上的这个皮屑把它刮下来，再做用显微镜去看，好，看看说里面到底有没有霉菌。 嗯， 那香港脚的症状呢， 有也有分好多种。 好， 那大家比较所谓这个传统的想法里面的香港脚，第一个就是它会脱皮。 嗯， 好，那脱皮呢有分这种小小的脱皮，跟那种脚底很厚很硬那种脱皮。 嗯， 那可能会发现家里有些长辈，很多人说啊，我从比如说当兵的时候到现在就是都有。好，那那一种常常就是这种很厚的，然后脱皮的情况。 嗯， 那再来呢？ 但也是香港脚。 对，也是香港脚。 啊、 哦，那还有一种是呢，就是它会烂烂的，尤其是在脚缝中间。 真的呢？我以为是脚缝之间会起小水泡，然后小水泡破了之后，然后会脱皮。 对，还有一种就是起水泡的。 啊、哦， 那水泡呢也有很小颗的，好、哦、像那米粒大的，有很大颗的、哦，像那个葡萄这么大颗的水泡 都有。 对，所以其实香港脚的这个症状有非常多种， 嗯， 所以那个不要自己去买药来擦，因为常常如果刚好擦到相反的药，没有对症的话，香港脚不但不会好，反而它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等会再说，我们先把香港脚的症状再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香港脚不一定会痒，又不一定会臭， 对， 那它最主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是脱皮吗？是长水泡吗？还是什么？ 其实要看它脱皮的这个，我们叫脱皮的形态，就是它脱皮的样子， 嗯， 然后它脱皮的部位， 嗯， 然后还要考量整体的这些症状，那甚至在特别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再去把皮刮下来再做检 查。我的意思是帮我们会诊一下， 对对对， 大概是长在哪一些的部位，然后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是，我想最关键应该就是脚缝，如果你脚缝里面有、不管是脱皮有水泡， 嗯， 那很有可能，好，我在想很有可能它就是香港脚， 嗯， 但是其他部位也都会发生啊，其实整只脚都会长香港脚，一直到脚的边边，甚至有的人他的香港脚一路延伸到脚背上， 嗯， 都会，这个都是 脚背也会起水泡， 对，就是一路这样长上来， 哦、嗯， 对，都有可能会长。 好，但是就算他没有痒，但是只要有水泡，或者是他没有很臭，但是这样子一直脱皮的情形都不停的产生，你都可以请医生来帮你做一个鉴别诊断，对不对？ 就是说臭不臭、痒不痒、痛不痛，这个都不是我们判断香港脚的一个依据，好、 嗯 哦，所以不必因为说我没有怎么样，或者有怎么样，我就觉得是或不是香港脚，这个还是要给医师来看一下。 那真的长了真的长了香港脚之后，医师您说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什么叫做不要误买的药膏？那是什么意思？ 我想主要治疗香港脚，香港脚既然是个霉菌嘛、嗯，所以我们用的就是所谓抗霉菌，就是杀霉菌的药膏。 嗯， 那很多的民众会去，一般就是药房自己买药。 嗯， 那一般的药房很常常他会卖的一种叫做所谓的皮肤药膏。那皮肤药膏里面呢，它有常常都是一些复方的成分，好，包括说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这个抗霉菌的药，也有抗细菌的药，然后呢又有一点类固醇。那这样子的药就是变成有点样样通样样松，在一些不是很严重的皮肤状况下呢，真的有效。但是很多人就是擦变成会稍微好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它又开始回来，又会恢复原状，然后就拖很久没办法好。 所以那种综合性的药膏什么样的都可以治疗，或者是含有一点类固醇，含有一点消炎，还有一点抗霉菌成分的综合药膏其实是最糟糕的，是不是？ 对，就是它当然在一些比较轻微的状况可以用，但是如果说你买来的药膏擦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办法让你的状况解决的话、 嗯、 那一定要看医生、 哦、 好，那另外更糟糕的其实是有时候会把其他人的药膏拿来用，那可能别人的药膏不是治疗这个的。 嗯， 那最常看到就是他拿了这个类固醇的药膏来擦。 嗯，为什么类固醇不是美国仙丹吗？为什么类固醇的药膏不能够治疗香港脚？ 因为类固醇它本身是一个消炎的成分，但是它同时也会让我们对外界这种病菌的抵抗力比较低下，就是把它压制下来、 嗯、 所以这时候会变成说我们的皮肤失去本来要抵抗这些霉菌的能力、 嗯、 所以这霉菌它就会开始越来越严重，它就会开始扩散。 哦，所以如果你反而你有香港脚然后误擦到有类固醇的药膏的时候，你是降低了你皮肤的免疫能力， 对， 反而让你的霉菌长得更加旺盛， 没错， 于是你就会想说奇怪，为什么我越擦越没效， 没错，甚至越擦越严重、 越擦越严重这样子。哎，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去找医生了，对不对、 嗯、 所以治疗香港脚的药物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抗霉菌的药物嘛。 是的，是的。 嗯，好，像这样子的药要怎么擦，我要来请医生好好的跟听众朋友稍微的做个说明哦。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每天都要出门嘛，男生要穿皮鞋啊，然后要穿球鞋，大学生要穿球鞋嘛，然后出门的时候女生也要穿高跟鞋，要出门要去见客干嘛的。那你擦了药膏然后又要出门，那个黏腻感还有那种药膏黏住你的袜子，那可以怎么解决呢？ 对，其实最标准的做法应该是整个的脚 都要擦药。嗯，哦，就不管它有没有长，不管是脱皮还是长水泡等等，理论上整个脚都必须擦到，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你是说，如果我只有长在指缝当中，但是我这整只脚从背面到反面，通通都要擦？ 对，最安全的方式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些霉菌在初期有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啊，哦，我们的肉眼基本上看不到这些霉菌，那它会散在什么地方不晓得。嗯，但是坦白讲，这样擦真的是第一个很不方便，嗯，第二个不舒服。 对呀， 啊，不舒服， 而且擦完之后我只会想要翘脚把它晾干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个折中的方式，嗯，就是说你有不管是脱皮、红肿、起水泡的地方，除了那个点要擦以外，好，我们会往外再多擦大概半公分，就是多，嗯，大圈一点， 0.5 公分的一个安全范围。 对，就多擦一点点，嗯，那可以就是说控制说如果有扩散出去的时候它也会有效。嗯，那第一个药膏不要擦太厚，因为擦太厚，嗯，你真的黏黏的，嗯，哦，那第二个擦完还真的是需要稍微晾一下，欸，稍微晾一下，但是 稍微让它干一下。 对对对，因为你不要擦太厚的情况下，其实晾个大概2-3分钟，欸，就差不多了，嗯，哦，它就不会说又去沾到什么东西。所以你稍微晾一下，那可能出门要提早个5-10分钟。那处理完以后呢，再穿袜子再穿鞋子，这样会比较好。 OK， 好，欸，我跟你讲这点是非常重要，而且我相信呢黄千耀医师所讲的这个用药的准则呢，应该也是我们其他的药物皮肤科药物的用药准则也都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也是整个腋下长疹子，但是呢你擦完了之后你还是要让它风干一下，否则你的手臂一压下来的话，那腋下那个整个地方要黏糊成一团，于是我得要先打开，让它风干，风干一下之后才能够穿衣服。 是， 那其实还是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啦，不可能没有碰到的，因为它就是衣服，就是直接会接触到你皮肤的患部。但是至少你2-3分钟让它风干，然后即使有一点粘黏的话 也 还好， 对。 对，然后记得是薄薄的擦就好。 对， 但是在我的问题是，但是比如说当我们去了办公室，嗯，当我们今天外出去接洽业务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药膏随身携带，在空闲的时候赶快把它再补擦一下呢？ 是，一般的药膏大概都是我们一天会擦2次，嗯，哦，所以它通常就是早上出门一次，然后晚上不管是睡前或者是你下班回家的时候再擦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其实就很足够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皮肤它对这些药的吸收有一定的速度跟一定的量，嗯哦，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医生请我一天擦2次，那我可不可以一天擦4次，会不会好得更快一点？ 会吗？会吗？ 不会不会 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不会？是因为它的药它有一定的药效性吗？ 就是它的吸收的量是一定的，就是你给它再多，就像我们去吃东西，我们能吃的量就是这么多，你给我2碗饭跟4碗饭，我还是只能吃2碗饭。 哇，我一定要报我自己个人的秘辛，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因为呢那个在很久之前我曾经就是一阵子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所以我必须要吃一点助眠药。那医生呢就说，诶，你吃半颗其实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半颗都睡得早，后来就想说，嗯，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那个晚上特别的烦躁，心思绪特别的烦躁，那我就想说啊，那我再偷偷的多吃一颗半好了，这样子应该效果会更好吧。结果也是一样，然后我回去告诉医生，医生就说，对啦，感谢你帮我证明这是药物如果它的药效性是比如说最高是2颗好了，你其实吃到10颗它还是只有2颗的效果。这应该有个专有名词，但我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 叫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安全剂量。 对对 对。 那皮肤就是擦的药，它的问题其实没有像吃的那么大，因为吃的药有时候你吃多真的会有一些副作用。那皮肤的药大部分你多擦其实不会怎样，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药用得很快。就是这样子而已。对，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门诊的这个病友他会说，我药不够用。但是我们算一算觉得不对，这个药一定够用。他说 你一定是自己多擦，对不 对？ 对， 然后后来就会承认说啊，对啦，我一天擦个5-6次这样子。 等一下，那我一定要帮女生朋友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请问如果我们买了非常昂贵的精华液、乳液，然后乳霜啊，什么什么什么，诶，现在不是有那个流行很久的时空胶囊，有没有？就一扭开然后一颗就可以擦全脸那种。多擦几次我会变得比较效果更好吗？ 这个还真的有效。 真的假的？ 对，因为它就是一些保湿的成分。那保湿的成分它是需要补充的。不只是保湿的成分，还有像最近天气开始慢慢热起来，防晒的东西也是需要补充的。所以它的次数会影响到这个效果。像如果我们在冬天真的很干燥的时候，你乳液很多人觉得我可不可以出门擦一次就好，那不够，绝对不够。 哦，你就是有觉得干燥就要开始补。那如果说像比如说去年的年底11月、12月的时候， 是 那一种时候，可能一天需要擦个4次、3次这样子。 OK， 那当然。慢慢的开始热起来了，可能就次数少一些，也许1次、2次就行了。对，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它是真的次数跟我们的效果会有关系。 哎，我今天完全猜题错误。好，所以我帮大家再统整一下，黄清耀医师的意思是说呢，皮肤科的用药，如果医师指示你早晚各擦一次的话，你不能给薄啦哈，啊，不是跟你讲哈，哇哈，勤奋认真一点，平常不勤奋，这时候勤奋干嘛呢？就一天给他擦个4次、6次，效果不会特别好， 对， 因为它大概就是有一定的药效性存在，但是比如说像夏天的防晒，你多多的。补差，然后或者是说睡前的这种精华液或者是乳霜在冷气房，哎，夏天也要补，也要防，也要那个这种补湿，不是叫 保湿， 对，夏天也要保湿，在那种冷气房你多擦几次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帮你多滋润你的皮肤几次，帮你多补充水分，就很像那个水井干了，然后你就帮它倒水进去，然后水井干了，你再帮它倒水一样的意思，哈哈，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哈。好，哎，那但问题是，为什么香港脚容易反复的发作又发作？到底是药物没有效果，还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呢 ？OK，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其实就是第一次的治疗并没有完成。 嗯，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擦可能一个礼拜觉得好一点了，我就不擦了。 嗯， 但是这样一定不够。 嗯， 我们要擦到这个霉菌，我们要就是斩草要除根了。 嗯， 所以要擦到什么情况呢？要擦到它看起来都没事了，都好好的以后，再多擦2个礼拜。 哦， 很多人就是漏了最后这个阶段，因为很多人觉得啊，我好了。 你是说就算整个脚上面完全都没任何水泡，也没有任何脱皮了，还要再多擦2个礼拜？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它会有些藏在一些这个角落里头，或者是我们刚讲到，其实这些霉菌我们肉眼不见得看得到。那你多擦一段时间，就是确保这些霉菌真的都能够杀死。 什么春风吹又生？ 对，是斩草不除根。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他。我们会发现很多香港脚的病友就是1月来一次，然后再来呢5月又出现一次。 嗯， 那问一下说，哎，那你药膏都够用吗？他说没有，我早就擦完了。 嗯，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整个的治疗完成，所以一定复发。 一定要擦完。 对，这一定复发，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真的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每个人体质有一点关系。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们常常要长期穿鞋子，运动量又大的，像是有一些运动员， 嗯， 那没办法，他就是本身的脚就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环境下，那当然容易会复发。 嗯， 或者是说有一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抵抗力本身也没那么好， 嗯， 那当然就也容易会复发。 OK， 嗯，所以这个常常香港脚常常会复发，它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你天生有脚汗的人啊，你已经有糖尿病的人啊，你的天生抵抗能力比较弱的人，比如说正在做癌症治疗的人啊， 对， 就没办法，比较容易会长。 对，就是相对起来，这个就是所谓比较偏体质或者生活习惯的部分。那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治疗了，就是有时候治疗并没有完成，所以它一定很容易会再来。 哎，我以为你会讲到说是因为他的袜子都没有替换，不是说， 这个， 不是说香港脚的袜子要用高温杀菌，然后热水煮沸，然后下去杀菌吗？ 这其实就是属于生活习惯的部分。 是吗？是吗？就是，等一下，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其实不必做到这个程度啦，因为现在的一些不管是洗衣精、洗衣粉，它大概都可以有这些杀菌的功能。那当然 不用热水煮沸吗？ 当然，如果讲究一点，这样一定是最好啦，就是热水煮沸，或者是你用高温去把它烘干。 嗯， 当然，它本身也都有杀霉菌的效果。 哦， 不过我说，也不必这么的麻烦啦。 嗯， 那很多的妈妈会问说，那这些不管是袜子还是衣服等等，能不能够跟大家一起洗？ 当然不行吧。 当然，对，当然最好能够分开啦，最好是能够分开。但是其实， 只要袜子分开就好了吧，衣服应该就不用了。 对，就像比如说如果是香港脚，那当然就是袜子把它分开。但其实也没有这么大不了，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我们发现很多这个香港脚的患者，他可能已经有这个问题好几个月了。 嗯， 那这几个月之间呢，他的袜子都跟家里人一起洗， 然后其他的家人都没事， 对，也都没事。 那是代表什么？ 就是第一个， 我们说现在的这些洗衣的产品里面其实都有一些杀菌的成分。 OK。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它当然是所谓的有传染性，可是并没有这么的强。 Oh. 因为我们洗衣机这样洗其实有大量的水把这些东西都带走稀释等等，那影响没有这么大齁，不过当然能够把它分开洗绝对是最好，这绝对是最安全的。 或者是家人自己本身的抵抗能力也比较 对 对 比较好，卫生习惯也比较好。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这些外来的病菌都有一些基本的抵抗力在，就像霉菌，事实上我们每天一定都会接触到霉菌，但是也没有每个人都香港脚。 等一下，那如果老公有香港脚可以跟他一起同床睡觉吗？ 可以，但是脚不要碰到。 加穿袜子睡觉是不是？加穿袜子睡觉吗？ 就是脚不要蹭在一起蹭 一样。太难了，一人睡左边，一人睡右边，是不是？ 对，这第一个是拖鞋 要分开吧？ 拖鞋 一定要分开，独自独立的拖鞋。 对， 好，睡觉的时候你自己想办法分开睡，脚不要碰到，身体可以粘在一起。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36，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春县皮肤科诊所的黄春耀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哦。今天聊的是有关于香港脚跟灰指甲，那欢迎大家也可以上 YouTube 搜寻98新闻台，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现场节目的直播了。有黄春耀医师呢在这边回答大家各种有关于香港脚的问题。网络上刚好有人问了几个问题比较简单，所以我先跟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哦。有人想问香港脚为什么要叫香港脚？ 这个 是有故事 的， 要麻烦请 Google 一下哈。然后另外呢，就是灰指甲口服药是否要吃6个月跟抽血验肝功能，这个我们等会在节目中一起回答你。另外一个 Grace 问说呢，这个脚背靠近脚趾头附近发痒，是要变成香港脚了吗？ 其实有可能啊， 有可能， 这个还是要看一下比较清楚。 OK， 好，所以你知道广告期间聊得太开心就忘记回来讲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回来的这一段呢，我们要聊到的是有关于灰指甲的部分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的几项事项，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发现有香港脚的话，麻烦你单独准备自己的拖鞋，那也尽量呢把你的这个袜子呢跟家人是分开的洗，那现在的洗衣精都可以很有效的把它洗涤的。 对 、那如果说呢你是有同床共枕的枕边人的话，想办法，你要不就穿袜子睡觉啦，要不然就是尽量的不要离他，脚离开一点， 其他没关系， 不要缠在一起，这样子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哈。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有人，我有几个方法，我赶快问一下哈。有人问说，医生，那我可以在我的鞋袜里面倒爽身粉吗？这样子吸汗啊，我就不会有香港脚啦。 其实爽身粉它主要是有点吸附湿气的效果，还有就是它算是有点减少摩擦，但是它并不会真的止汗，就是我们的汗水量还是在，然后它还是在鞋子里面，所以爽身粉其实没有太，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于治疗香港脚没有太大帮助， 但是可以试着喷止汗剂，就是人家喷腋下这 种，人家喷腋下那种止汗剂，小小一罐的那一种。 对，当然它喷在脚上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走路一下它就会把它弄掉，那再来就是脚再怎么说它还是闷住，但是因为这些止汗剂它第一个不贵，第二个没什么副作用， 是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OK， 好， 那另一个方式就是多换袜子，像很多的学生他们整天呢，现在我觉得学生很可怜，就是早上上学到晚上才能回家，那早上可能就有体育课或者是下雨干嘛，你鞋子袜子就湿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像闷一整天不行啊，你就带袜子到学校换嘛。 哦，多换几双， 对，就多换、多换几双 袜子，或者是说尽量的可以在办公室摆那个室内拖鞋，让你的脚是透气的， 对不对？哈，各位同学，各位听众，不要以为只有男生会有香港脚，女生也会有哦。因为接下来我就是要讲的是下雨天的梅雨季节，现在其实这一波已经算是梅雨季节了。梅雨季节来的时候呢，很多女生就会穿那种非常有名的名牌，有没有？那个Hunter 牌那种名牌，然后呢雨鞋，然后但是这种雨鞋其实也有可能会造成香港脚的产生。 对，其实雨鞋 在开始流行 胶鞋啦， 对，就是胶鞋。然后有一阵子冬天很流行穿那种，就是 还有毛茸茸的那种雪靴， 雪靴，对，嗯、就从这些鞋款开始流行之后。这个香港脚真的有变多， 女生的， 对，尤其以前都是夏天的时候天气热，香港脚比较容易有，但是后来开始流行穿雪靴以后，冬天也有，因为就穿得太闷了。好，因为台湾的天气毕竟不像， 其实没有那么冷， 对，不像这些就是欧洲可能日本等等，那真的很冷，需要穿到比较厚的鞋款。那台湾大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热的啊，对啊，所以重点就是大方向就是让我们的脚能够干爽。那当然下雨的时候你说要穿个雨靴等等、嗯、我觉得是无可厚非啦、嗯、但是只要有空档你脚还是要拿出来，因为整个这种靴子它是不透气的， 雨靴防雨但是也很闷， 对， 所以记得空闲的时候把你的脚抽出来透气一下， 对对对，就还是要 脱一下袜子透气一下、嗯、 那或者是鞋子上你可以去挑现在有这种所谓 Gore-Tex 这种防水的、嗯哦、那这种比较比起雨下来的好，因为它的设计可以让外面水不会进来，但是里面的湿气可以出得去，嗯，哎，这样会比较不容易闷住。 哎，我有听说什么泡酸醋啊，泡醋可以消除香港脚，这是真的吗？ 其实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泡、嗯、家里能够拿到的这些醋，就是大部分都是食用醋， 不够酸是不是， 对，其实它的这个酸碱值是不够的，嗯，哎，那。你也不要真的想说那好吧，那我就去化工行买，真的很酸，那不行，那皮肤真的会受伤。好，所以我想大可是不必这样弄了、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弄脚的味道会很可怕，因为脚本身已经流汗了，然后你又泡一个酸酸的东西上去，那个味道一定不会很好。 那请问还有人会说，哎，那我用那个磨脚器、磨皮器有没有？那个现在。Okay.第四台不是卖很好，那样咕像那雪花般噗下来这样子，我这样子刮一刮刮一刮，把我脚皮上面的霉菌刮下来，可以吧？ 这个真的有效， 真假的？ 而且在 我没有帮第四台广告 这个真的有效，而且在像这种我们前面有提到脚皮很厚的香港脚这一类，一定要刮 啊、哦， 一定要刮，因为我们的脚皮很厚的时候，它就把药都挡住了、嗯，所以你药怎么擦，它都吸收不进去 啊。哦 效果一定很不好，所以你把它弄掉，那个药才有办法穿。 所以要先去角质之后再擦药，那个药效才能够真的针对到香港脚的那个皮肤就对了。哦，了解。哎、欸，所以去角质是有用的、欸。 对，其实在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是有帮助的。 OK， 好，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讲灰指甲了，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呢，灰指甲的产生呢、哦，尤其我前阵子常跑那个医院呢、啊，我看到。其实蛮多医院的病人哦，因为年纪大，或多或少我都会这样子观察一下，其实都有灰指甲耶。 是，嗯，其实灰指甲是一个真的相对也是普遍，但是没有大家想的这么普遍的一个问题。 嗯， 哎，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指甲好像灰灰的，就是灰指甲，其实不是哦，大部分人并没有。好，那有时候它是。我们有一种叫做脆甲，脆甲就是它的那个指甲不会很光滑，不会很亮，它会有一些这种好像凹洞了，凹凸不平啊， 像大峡谷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波浪癌， 没错没错，就是好像不是很平。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因为它的这个反光就不会像光滑指甲这么好，看起来就会有点灰灰的，但这不是灰指甲。那另外呢， 因为我记得黄千耀医师，我曾经想叫黄千霞，因为黄千耀医师。有曾经跟我说过说，其实那个脚的脚趾头啊，如果你是穿球鞋嘛，你去打篮球，然后你去跳街舞，或者是你穿高跟鞋，然后那个脚是冲击到那个尖尖的那个脚尖的鞋子的时候，其实那个撞击的力道都会让你的脚趾头的那个指甲片的颜色就不会那么的好看，会有一点点的黄，那其实是撞击的关系，是不是？ 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撞击还有摩擦啦，有时候就是你也没有特别干嘛、嗯、但是有的人他走路就是习惯会用前面出力，那这样子它也是会让我们的指甲跟鞋子摩擦，那磨久当然就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光滑。 嗯、 哦、那再来还有的人他是一个所谓叫做厚甲，他就指甲单纯就变得比较厚。 嗯， 那比较厚的时候因为不透光，那慢慢看起来就有点黄黄灰灰这样子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也不是灰指甲。 嗯， 好、哦、所以灰指甲它的这个诊断呢还是必须有医师来做确认。那我们的工具很多，包括说可以把指甲剪一块下来做化验啦、啊、 那有一种现在我们叫做用皮肤镜可以去检查，好，那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判断会更好。 灰指甲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 灰指甲它第一个呢，指甲会变厚，然后呢，第二个它会在我们叫做指甲下的这个角质增生，就是我们的指甲上面那一层可能还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如果从前面看过去，就从这个地方看过去，你会发现哦，指甲好像跟那个指甲肉中间被顶开了，好，那里面就有一些脆脆的。 那那个增生的，那是增生的指甲片。 对，它就是指甲被霉菌破坏以后产生的东西。 哦，所以大概有点类似千层蛋糕的中间的那一层。 比较像巧克力脆片，就是益美的那种巧克力酥片那种感觉，就是它就是不是叠的很密实，然后你脆脆的，真的就是那种巧克力脆片的感觉。 OK， 而且不是生在表面，是生在中间夹层那一边哈。好，到底要怎么治疗灰指甲呢？我们等会回来的时候再来跟听众朋友一块的来分享。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香港脚跟灰指甲。我太贪心了，一次要聊这两个这么大的话题，所以我们时间有点不太够，赶快把灰指甲的治疗方式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哇，灰指甲不好治疗哎。 对，灰指甲真的是蛮需要耐心的哈。那灰指甲的治疗，我们大概就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擦药，一个是吃药。那吃药呢，它的效果的确是比较好，就是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现在 当然 你说擦药的成功率比较高， 吃药的成功率比较高、 哦、吃药， 对， 吃什么药？ 对，吃药就是吃抗霉菌的药、 哦、 但是现在的抗霉菌的药呢，对肝脏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哦、 对，所以这个的确真的就是要抽血 定期检验肝功能指数 AST 跟 ALT 嘛，对不 对？ 对， 就是要去追踪这个肝脏的这个机能。当然，真的吃这个药肝脏受伤的人不多啦，好、不多。但是 肝功能是必须要监测的。 对对 对，因为台湾人但普遍就是说肝脏问题毕竟是算我们的国病嘛， 对， 所以大部分的医师会比较谨慎一点。那他们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民众也会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一些，所以还是要追踪会比较好。 那网络上的 Jack 就问说，要吃到6个月吗？到底要吃多久？ 如果是手指甲的，好，手的这个灰指甲， 手会有灰指甲， 也是会啊，有指甲就会有灰指甲、 哦、我以为只有在脚而已耶， 脚比较多，对，脚比较多、那手的吃6个礼拜， 嗯， 好，就是1个半月。那脚的灰指甲就真的要吃3个月，就是12周。好，所以 那为什么 Jack 这边是6个月？ 可能 他的状况比较严重，是不是？ 通常不会吃到这么久了，就是说以至少以健保给付的这个状况来说，那健保对于这部分的规范，其实他考量的就是说一个国际的一些治疗的方向，以及考虑到一些副作用的问题。所以以这个脚趾甲来说，我们是要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大概要12周。好，那主要是因为脚趾甲长得比较慢。好，那手指甲长得稍微快一点。其实大家应该有感觉，自己剪指甲，手剪的次数比脚剪的次数要多一些。 是，所以请大家还是要记得治疗灰指甲的时候，口服的药物还是毕竟是比较有用的，但是要实时监测你的这个肝功能的部分。那所以手指甲是12周。 手指甲是6周， 1个半月， 对，一个半月。 然后那个脚趾甲的话是 3个月 的 时间， 对。哎，那个灰指甲应该不会只有在一根指甲上面吧？应该有可能蔓延到其他根吧？ 它是有可能会蔓延，但是常常一开始最早发现的就是只有一根。那以脚来说，最常见就是2只大拇指。对，那吃药其实有些人不见得能吃，比如说如果他肝脏本身就不是很好，或者是呢有些人他单纯就是比较对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这种伤肝这件事情比较顾虑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会考虑擦药。那擦药呢，擦药真的要有耐心哦，因为擦药很多人都要擦到1年以上。那在擦药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指甲要磨。好，就是用那个磨指甲那种锉刀，或者是你家里有什么砂纸也可以，我们要把指甲磨薄。好，指甲磨薄，因为指甲它本身，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霉菌长的是在中间那一层，对不对？ 对，就是指甲它是一个很硬的东西，很厚，尤其长了灰指甲之后，它开始慢慢变厚。那你如果只是插在上面，什么都不做， 那个药物非常的不容易穿透进去。 哦，所以你要用那个磨甲刀把指甲磨薄之后，然后再擦药，药才有可能渗进去。 没错，而且其实你不要想说，哎，好像指甲那么厚，我到底要怎么磨？你只要把上面那一层弄掉以后，下面那个就是我们刚讲，它就像那种巧克力酥片一样，很容易就被你剥掉了。那把这些不健康的指甲弄掉之后再擦药，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哦，了解。医生不能够整片指甲都拔掉嘛，反正它整片都坏掉啦。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方式，好，就是以前。 但是听说很痛是不是？ 对，就其他先不讲，这很痛，而且复原的过程。 麻醉了也很痛吗？ 哎，很不舒服，而且你指甲要再长回来它要好几个月，那段时间因为你的那个拇指就没有指甲的保护，其实会蛮敏感的。 哦， 对，所以它是一个处理的方式没有错，但是它通常是最后不得已。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考虑要把整个指甲拔掉？就是整片指甲，连它指甲的这个根部都有受到影响的时候，那可能会考虑把它拔掉。但是现在越来越少做这样子的处理， 因为这有点太那个 对，其实真的 积极性的 很 处理方式太痛苦了，所以可能采取保守型的方式，也就是说吃口服药物以及把指甲片磨薄，这个是比较有效的啦。 好 好，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问说，那医生那个为什么我已经这么久了，怎么什么都还没有效，怎样怎样的？其实真的就是要有耐心，他没有办法一蹴集成的， 对，它不是就是因为指甲它是长得很慢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在一两个礼拜就看到什么明显的变化。那很多人会觉得说用药的效果不好，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在擦药之前真的没有磨指甲，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磨指甲可以请医生磨吗？ 那个自己磨， 自己磨就好了。 对，就是自己拿，就是磨指甲，像剪指甲刀后面都有一个粗粗的那一面，用那一面磨就好了。那但有些比如说老人家真的是他自己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那可以去有那种专业修指甲的，他们有些比较特别的工具可以帮你把一些比较厚的。 他们会戴手套帮你做这些的处理，还有戴口罩。其实大家做美甲业的，他们也都会很小心防范。 他们也其实也都很专业啦。 对，我看过那个西门町的，真的就是那个戴口罩跟戴手套这样子来帮一些客人处理脚皮啊，处理什么方面的相关问题，因为他们也担心会被感染啦。对哈。好，另外呢，网络上有听众朋友问，赶快来请教一下，赶快来问一下，有人说在鞋子里面放食用型的吃东西的防腐剂会有用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如果真的想要在鞋子里面放什么东西的话，可以放一些那种像是那种叫做活性炭之类的，因为它还是有点吸附的效果，但它主要针对味道比较有帮助啊，对湿气没有太大的帮忙。 对，对于已经生病的皮肤应该也没有帮忙吧？ 对, 对不 对, 对？好。另外呢，有人问说止汗剂，喷那个止汗剂会不会有副作用？听说会阻塞毛孔，不是吗？ 它的功能本来就是要阻塞，应该是它阻塞汗腺啦。其实严格讲是阻塞汗腺，但是它并不会永久的阻塞。因为如果它能够永久的阻塞，那我们喷一次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每天喷，然后你可能洗澡就已经没有了嘛，对不对？可是你这样每天喷，会不会对你的皮肤不好？ 不会啊，其实它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它是一种我们叫盐类哈，就是像我们。比如说大家可能有印象，比如说你夏天流汗流比较多，有时候衣服上面干掉会开始有点那种白白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盐嘛。那这一类的东西它一样是利用这样子的原理，就是说它喷上去以后，然后会在我们的这个汗腺里面慢慢就是有点像结晶这样，就把它暂时性的塞住。那其实那个常常不用到什么洗澡的时候，你活动量大的人可能半天你会发现汗又开始流出来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算是暂时性的控制，那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种抹的那种 其实也一样，其实 也一样， 对，它的成分原理都是类似的，只是有的人喜欢用抹的，有的人喜欢用喷的。 好，最后一个听众朋友呢问说呢，他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手指甲越来越薄的感觉该怎么办？ OK， 其实很多人手那个指甲它开始有一些不管是变薄还是有一些条纹有一些凹洞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手接触太多这种水啦或清洁剂这种东西，所以它其实是富贵手的一种。所以它会让我们的指甲长就不是那么的健康，不是那么的好看。那我想第一步就是我们尽量减少 碰水。嗯，好，我们除了洗澡、上厕所、吃东西，这是一定得洗的以外呢，尽量就不要一直去让手湿湿的。那第二个，我们可以擦一些像护手霜这类的成分，让手有点保护，连指甲这边都可以擦。嗯，那通常经过一两个月，它都会进步。 OK，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香港脚以及灰指甲。要再次提醒大家了，在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尤其是现在梅雨季节的来临哦，除了这一波的封面之外呢，下礼拜还会有另外一波封面来报道，而且听说雨势又会再更大一点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大家可以多备几双的袜子，不管呢放你的包包里面，不管你是去约会啊，去跟朋友吃饭啊，或者是去跑业务等等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这种预防香港脚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如果真的有香港脚的出现的话，请按照医师的指示好好的擦药，都可以彻底的来做根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师大阿翔黄天